自从我们的这个可视化全媒体的直播间搭建了 KTV 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青年广播的很多的节目都变成了挑战性歌声， 是那个模式都很像啊。 对啊，就是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这个嘉宾朋友们都想要来一展歌喉。 比如说我们硬件升级之后，我们的这个态度也升级了是吗？ 那我们节目就要跟他们拼软件， 是 虽然大家都唱，可是我们的嘉宾最专业。 没错啊。 一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实时的收看我们了。现在有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也希望大家多多互动，多多刷小礼物，一波走起哈。但今天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一位同学，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要向各位介绍。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给你特别喜爱的这位98年的萌妹子疯狂打电话了。 这个98年的萌妹子叫做赵阳， 咱们欢迎一下今天的音乐好手赵阳，欢迎赵阳。 Hello， 大家好啊，要自我介绍吗？ 好啊，好啊。 对，我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库卡人声清唱社 Radio 乐团的赵阳。 赵阳，欢迎你，欢迎你哈。98年年轻的女孩子有一个唱歌的梦想，而且她的专业非常的感兴趣哈，是跟影视相关的，对不对？什么专业？ 影视编导专业。 编导，你的影视编导涉猎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两个是演员，你会跟我们有交集吗？ 其实他这个专业是分三个这样的方向的。我们会再细分比如说制片，比如说后期，所以说在整个的影视，比如说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前期后期的都会有所涉及。 所以就是要拿女一号的话，就巴结好赵阳就好了。 对，多打电话，多加微信。 是啊，今天一开始呢，赵阳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但其实呢，我觉得他最让大家羡慕的一个点哈，我只要说一个就好了。 好， 目前赵阳已经通过了俄罗斯世界杯志愿者的初试，这个就真的是让大家羡慕到不得已了。就那么多我们喜欢的球星，你到时候都有亲密近距离接触的机 会，会有这样的机会是吗？ 哎， 怎样一个契机呢？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初试当中？ 因为其实这个要，就是因为我2016年做了一个很让就是家里人疯狂的举动，就是我退学了。对。退学了，因为太喜欢电影了，太想走艺术类人生了这样子。然后退学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去就是高中去本本分分的上课，然后选择了很多机会，比如说去支教，比如说去旅行， 好棒。 然后比如说去尝试一些自己之前不敢想的事情，把这一年当做间隔年来过。所以说是这样。 多少人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情，赵阳有勇气迈出了那样一步， 是的， 而且真的在这一年当中非常的有收获，同时最终也收获到了自己想要的，然后来到了传媒大学，读了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专业，然后现在呢也是通过 Gap Year 这一年的机会拿到了俄罗斯世界杯志愿者初试的机会。 恭喜恭喜，祝贺祝贺啊！ 对，主要是孩子们年轻，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他已经尝试了这么多的可能。 是的，其实在直播间外面聊天的时候呢，小小的赵阳有大把的经历，大把的故事是哈，而且带来他喜欢的歌曲。其实随着歌曲的一首一首的演唱，我们更加了解这个19岁的女孩啊。 是，希望您可以持续锁定今天的节目啊！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分享。在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和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 强烈推荐。 是，而且还是从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只要3800块钱起，公务舱21900元起。 11月30号啊，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得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还有优惠券啊，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酒店机票的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对，我觉得这样的广告特别的适合赵阳，可能哪一天上学上的心情不太好了，好吧，我去拉斯维加斯去 演歌舞秀是吗？ 哎，是街头卖个艺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们也多才多艺嘛。 对，有梦想世界就很大哈。今天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我还以为是王若琳的版本，原来是邓丽君女士的版本。 对 不对？ 邓丽君很有渊源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很厉害，偿还。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赵阳移步我们的表演区，为大家带来这一首老歌偿还，也希望在我们982活力982的朋友们可以持续打call。 是的， 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 在昨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邓一，也是库卡乐团的这个合唱团的选手哈。今天我们的赵阳也是其中的一位员工和成员哈。今天第一首歌叫做《偿还》，赵阳，年轻的赵阳，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吗？那我们就开始他的第一首情歌的演绎啊。我们开始推推子，就像那个演绎比赛一样哈，那个就是请交到这边推， 就这个时候就要有哒 哒 哒。 原版的这个伴奏， 是是是， 而且通过今天赵阳的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是九八年的小姑娘吗？ 很成熟的演绎，而且自己说谢谢，那就 OK 了，那个意思啊。 我不由得有这么一个猜想哈，是不是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在家里唱这个歌？ 会吗？ 就跟妈妈的相处还是很多、 啊、哦， 然后跟姥姥的相处很多， 姥姥的隔代的相处很多， 对，隔代相处很多，所以他很喜欢邓丽君， 嗯， 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情怀也非常感染我。 嗯，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在听在想，哎，但那我们就会说，那从小的时候你有表现出，因为后来有提到我说自己就是坚定的想要走艺术这一条路、 嗯、 甚至说休学、 嗯、 那从小的时候是有家里刻意培养你去从事艺术方面的一些学习吗？ 反而家里不是非常的支持， 有 对 家里不支持， 对对对，因为家里都是从教从政的这样的 啊， 他们会觉得啊，学艺术了可能在传统的一些思想上会觉得这样不是很 好，他们接受不了是不是？ 对 漂泊不定哈、啊、非常的刻不非常主观的一个职业、 嗯、 是不是？ 是、 啊、 对，可能从爸妈的角度来觉得说，哎呀，一个女孩子有点心疼她，因为会觉得说对，就是艺术这个行业的话，就是你可能做好了会光鲜亮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受很多的对，你要受很多的磨难才可以走到那一步。 其实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学习钢琴、 嗯、 然后你之后那段聊天还让我挺惊讶的，说父母知道之后把你扼杀在了摇篮里，不能再去学钢琴。 因为就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听到太多的故事，就是说有人说，哎，从小爸妈逼着学钢琴、学小提琴，不喜欢，然后拿那个小提琴的琴弓在墙上戳，后来长大了之后发现墙上全都是洞。 你恰恰相反， 对，你就爸妈不让学， 对，爸妈会觉得会耽误学习的成绩，所以。这一方面他们不是很支持 啊， 不是很支持。 那你一路之以来跟爸妈在这个方面的这样，比如说沟通也好啊，情绪上的碰撞也好，都不是特别顺畅，对吗？ 可能因为就是所想的不太一样。 哦，是。其实我觉得像你 gap year 实现你很多的人生梦想，是有岁有大把的精力。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你的这样一个支持率是不是有转换的这样一个思绪？ 可能是他们会就是有看到你的努力， 哦、 可能也觉得说。既然你坚持，你觉得这条路是对你真正好，对你真正有所收获的，那他们就会支持这样。 其实我 也很感谢， 谢谢他们是吧？ 谢谢他们。 对，因为可能长大以后会更加的理解父母，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支持我，你是跟我对着干，那我就要更做出来的样子给你证明。但后来你才发现说，他们其实并不是不支持你，而只是担心你走的你选择的这条路 太辛苦，稳妥一点啊。 对，所以从过来人的角度来讲，希望你走一条大家都走的，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很光明的这样一条道路，但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追求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事。 是的，就是一切从新出发，不忘初衷哈。其实很多像歌手啊、演员啊，就是艺术行当，比如画画的也好，等等一些行业，比如说在一个行业取得一个成绩，一个小小的成绩，就让自己非常的开心，而且你的家长也会觉得，因为这个成绩会态度发生转变。他一次参加比赛，无心插柳，6-0。啊，得了第一名是不是？ 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因为说这个其实很有渊源的是、 啊， 我从小的时候是跳舞的，跳民族 舞蹈啊， 对，跳民族，哎、对， 难怪气质这么好。 当时还参加了就是央视的一个。当时是少儿舞蹈比赛， 哎、 哦，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到现在都有这个情节。 对， 就以前的时候看什么动画车呀、啊，啊不，动画城啊，大风车啊，就两档节目时间连着嘛。我还给鞠萍姐姐写过信，我还特别认真的问我妈、 哦：“ 妈妈，我也想去大风车跳舞。”我妈说：“人家北京的小朋友才能去跳舞。”我说：“那为什么我不是北京的小朋友？”我妈就不理我了。然后我就后来的梦想就是我说来到北京，但是年纪大了已经不能去大风车跳舞了。 那个比赛是怎么样去参加？是报名还是？爸爸妈妈报的名，你自己偷偷报的名、 啊、没有、 啊、 这个没有，是当时参加了一个舞蹈培训中心、 哦、 然后坚持了也有几年这个样子， 是， 对，但后来呢就因为在舞蹈的练习过程当中 受伤了 意外，对，所以就没有再选择跳下去、 啊、 然后其实就没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后其实还挺低落的，后来到了初三考高中那年、 嗯、 啊，特别就是陪朋友去报名的一个歌唱 比赛， 这个故事又来了， 似曾相识， 又来了、啊、你中了、 那个、 他没中哈、 啊、梁朝伟跟周星驰 陈坤也是好多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但就是很神奇的选了也不是一首自己特别擅长的歌，但是 什么歌还记得吗？ Adele 的 Rolling the Deep， 天哪， 哦，这很难唱的， 难唱， 一上来就 就在滚啊滚啊滚那种气息，一波接一波的， 当时高音还能唱得上去， 哇， 还年轻， 啊，你现在 说完之后我们两个的腰也闪了一下 我这个姑姑头啊你才19岁，那时候更小的年纪， 更小，对、 嗯、 后来呢就很意外的听到名次之后自己都惊呆了， 第一名， 对，觉得是不是有黑幕 自己拿了第一名自己问有黑幕 对 有没有黑幕你还不清楚吗 那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很开心、 嗯、 然后后来就随缘后来就组了乐队，然后 乐队 这个方面去发展、 哦、乐队是摇滚乐队还是合唱乐队，还是 朋克的，就是高中的时候是唱朋克的、 哎呦 对， 哇，你们乐队组成是什么样子？ 组成是其实这个乐队已经成立有7-8年了、 啊、 他们都是 就是 这 学校里面 高超 的， 不是，是校外的， 校外的， 对、 嗯、 他们都是前辈、 嗯、 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主唱，一直都没有找到，这好像又很像另外的一个故事， 就是既会跳舞又会唱歌的主唱、哦、 主唱，感谢主唱出国给我这个机会， 哦，女生， 他们的原主唱出国了，他们在寻求一个新的主唱、 嗯、 这个时候你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嗯、 一切都是很缘分吧， 是是， 给我很自信、 啊、 你就想象一下在朋克乐队的摇滚现场，然后 那个主唱说，哎，大家听累了，本来我给大家表演段民族舞，哎，巴扎嘿，这也是还蛮新奇的。 哎，你发现没有，虽然家长部分不是特别支持他，其实那些小伙伴们一路遇到的人都非常的顺利， 很 多的贵人， 所以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也是老天证明了你要可能就要走这条路，他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你送到艺术这条道路上。 是的是的， 不管是舞蹈还是音乐还是电影，你所从事的其实都是跟艺术相关的。相应的来讲，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熏陶，自己带来的艺术敏感性也是无法比拟的。 是的，其实带来三首歌曲，第一首歌叫做《长话》，来邓丽君女士的歌曲，第二首歌是新晋歌手当中非常厉害的代表人物谭维维的歌曲哈，谭维维也是非常个性的歌手。 哎，你跳的什么 Adele 啊，谭维维啊，这都是很考验唱功的。 是的， 对，你就可以找找，就是那种很甜美的，因为特别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就应该 隐形的翅膀啊，对，那些歌曲啊，对，准备好了吗？《往日时光》这首歌曲，来到我们的魔音秀的环节， 有请赵阳。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金鱼刚刚他说那个可以了的时候，我就想了灯光音响，赶紧 灯光音响 就 位， 就位了，下一个歌手，对，很职业，准备好了吗？杨洋，准备好了哈，我们就开始第二首歌，来做《往日时光》。 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绿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低吟浅唱，丝丝入扣，就像某品牌的巧克力一样，给你醇滑香浓的感觉。 对，我在想啊，他现在是19岁，静瑜，再过10年之后，29岁再唱这类音乐的时候，他的情感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在想这个问题。 哦，你是这样想？ 很成熟的， 我在想今天一定要摁着拍个照，万一以后红了呢？ 哎，真的，你就参加那个库卡的合唱团的时候，都有选拔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比如说你开口的时候，你是有经过选拔，还是直接保送进去的？ 选拔。对，我们是很 严格。 就是很严格的选拔， 哎，这个选拔过程，比如说要试唱什么东西， 试镜啊什么的， 对，要就是去面试，但是因为其实对我有点紧张， 没关系， 对，要唱，我唱了2首歌，对，后来要试你的音域，但其实就是在这儿很想对团长说一声对不起， 团长， 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懂乐理很差，所以感觉有一点拖乐团的后腿， 好谦虚，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团长就喜欢这样的团员，真的，关键时候拉乐队一把就是他，是不是？你唱歌的音域非常的宽广，我个人认为，而且你的情感很浓烈，很浓厚。 因为他刚刚有提到说敢唱 Rolling in the Deep， 想想那首歌是多少个八度 啊，起伏啊，对对。 哎，不过刚刚有讲啊，加入一个朋克乐团，比如说今天唱的这2首歌曲，第一首邓丽君的老歌《偿还》，第二首是唐维维这种非常深情的《往日时光》，很难想象你在台上打扮成摇滚少女是什么样 子。平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平克的时候，对，因为就是开始为什么喜欢唱慢歌呢？因为感觉慢歌可以注入的情绪不是那种非常激烈的、非常澎湃的，它是涓涓细流，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渗透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因为朋克就是一下就给你，咣咣咣就给你了。 之前就乐队唱 Adele 艾薇儿， 艾薇儿的歌也唱了， 对， 完全跟他的风格好像想不到哎。那你是长发飘飘这样的装束吗？还是换一种风格上去啊？ 因为艾薇儿也是长发，但是真的抱着吉他，而且特别是你在弹的时候，然后整个头发 跟皮裤非常的帅的那种感觉。 对，可能就生活中跟舞台上那个时候是两个人吧， 有一个反差萌在啊。 反差萌。 厉害。特别想听他唱朋克式的感觉，要不来几句 Rolling the Deep 呀？来， 有点记不太 好。来，没关系，来。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beam that's bring me out the dark. 好，谢谢。 在等后面的那个 We couldn't hide it， 对， 上不去了。 你的音色调整，你的整个口腔里的打开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及时的呀。刚刚唱那个往日时光的是那个状态，现在又是那个状态，其实不是压喉，是调整咽部的位置，厉害。 感觉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有一些演出的经历吗？或者说现在还有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吗？ 有，现在在蘑菇空间做 live house， 对，也是北京一个很有名的音乐人聚集的地方。 我发现啊，就是这些就是有舞台经验的人都不是白来的，都经过很多的。是吧？一个考验。 而且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些嘉宾朋友们，经常可以遇到自己的老朋友，说：“哎，我在那个蜗牛的家办过专场，我也是。哎，你在蘑菇牛，我也在。”最后就可以组一个什么挑战新歌声什么群星演唱会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也可以持续打 call。 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推荐的 MTV 当中啊，有一首歌，这个歌是非常爵士的演唱。对，你喜欢爵士的风格吗？ 我喜欢。 也唱过是吧？ 会尝试一点点，但总觉得那个感觉那个 很难抓， 对，那个 style 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就来努力。 要不要看看这首 MTV？ 好，我们要 推荐给大家的，这是赵阳推荐给大家的 That Man， 一首爵士风格十足的 MV， 我们来感受一下他的音乐魅力。 Sit down. rescue me. One second I'm thinking I must be lost, and he keeps on finding me. Ooh, that man is like a flame. Ooh, that man plays me like a game. My only sin is I can't win. Ooh, I wanna love that man. Ooh, that man is on my list. Ooh, that man I wanna kiss. My only sin is I can't win. Ooh, I wanna love that man.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这首 MV 当中有很多的那个舞蹈的环节，因为他以前学舞蹈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推荐这首非常好听的 MV 哈。 对，但是听到这个律动就会不自觉的跟着动起来哈，爵士的一种感觉。 是。 现在赵阳已经很擅长抒情歌的演绎啊，包括老歌的演绎以及这种摇滚的演绎。 全能选手。 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对于爵士音乐的演绎。 是的，来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哈，就一路走来，19岁的赵阳经历了很多。就同龄的女孩未曾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志愿者也好，然后自己 gap year 也好啊，很多很多，其实让我这个男生都非常的羡慕啊，佩服他。 就是坚守自己的音乐梦想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还是来先听听歌吧，然后再听听赵阳的音乐故事。 是的， 最后这首歌曲《呼吸决定》，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首歌曲呢？ 对啊，为什么选择《呼吸决定》这首歌曲？ 这首歌呢是很喜欢的一个，就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啊。 创作的，我觉得他讲出现在很多恋爱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吧。 啊，来听听看吧， 恋 爱当中真实的情况。 呼吸决定。 间的关系啊，也是听到了我们的歌手谢谢的这样一个打样之后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演唱以及直播的节目哈。就是我想作为一个过来人，因为我比他大很多岁哈，我觉得这样的女生啊，对啊，19岁， 以你的心理年龄为准了。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梦的女孩就要去追逐她的理想啊，她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夙愿。 嗯， 祝福她。 今天啊，赵阳确实在那边很深情演唱的时候，我看到了年轻的姑娘海藻般的长发，而且在因为也要传达一下你的朋友们对你的支持， 有了。 我们九八二湖，在我们九八二魔力工厂的直播间里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很多朋友玩武轩还有黄二世以及吉尼都是发过来说，哎呦，赵阳长赵老板，他们叫赵老板， 有副业是吗？赵老板 一个 昵称，给大家开玩笑，赵 老 师， 谢谢大家在蔡老师的课上还看我直播。 哎呦，真好玩！ 上课的时候看你的直播啊， 是真的 是。那蔡老师的课上是不是也看到我们两个，就是不由得端坐一下？同学们，好好上课。 老师好，老师好。 是，那非常感谢赵阳，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18点，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依然是有唱的非常好的嘉宾来和你相约。当然，非常的感谢赵阳，今天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你吧。对于未来的自己，想要说些什么？ 其实会被很多人问梦想、问目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根本的点，就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依然这么幸运，然后能够坚持自己心中所想。是这样。谢谢大家， 越努力越幸运，加油喽！ 谢谢赵阳，谢谢，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明天再见喽， 拜 拜。 拜 拜， 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冷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已十年，这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